前去。 请听池小秋在《三让椅》这场戏当中的唱段。 Thank you. 夫人，一个老妈子有个座就可以了，怎么还能客位呀？ 不必多言，快去。 是啦。你可倒好啊，不但红，这么会儿你还紫了。 Thank you. 到府来，一手没漏，上座了。哎，我祝你步步高升，连升三级。我嘛， 谢妈，请坐吧。 再请听团圆。 人家家当老爸子还穿这么好的衣裳，您真是有造化。 得了， 是啊，你既然再一次为父为国身穿这样华贵的衣服啊，我非你岂有此理。